Book 2 73 73 السماح بعمل شيء 允许同意某人做某事 允许同意某人做某事 هل صرت يسمح لك أن تقود سيارة؟ 你已经被允许开车了吗？ 你已经被允许开车了吗？ هل صرت يسمح لك أن تشرب الخمر؟ 你已经可以喝酒了吗？ 你已经可以喝酒了吗？ هل صرت يسمح لك أن تسافر لوحدك إلى الخارج؟ 你已经可以一个人出国了吗？ 你已经可以一个人出国了吗？ يسمح أن يجوز 允许可以准许 允许可以准许 هل يسمح لنا أن ندخن هنا؟ 我们可以在这里吸烟吗？ 我们可以在这里吸烟吗？ هل يسمح لنا بالتدخين هنا؟ 这里可以吸烟吗？ 这里可以吸烟吗 هل يجوز السداد ببطاقة الائتمان 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吗 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吗 هل يجوز السداد بالشيك 可以用支票付款吗 可以用支票付款吗 هل يجوز الدفع كاش فقط 只可以用现金付款吗 可以用现金付款吗 أتسمح لي مجرد أن أتصل بالتليفون 我现在可以打一个电话吗 我现在可以打一个电话吗 أتسمح لي مجرد سؤال 我现在可以提一些问题吗 我现在可以提一些问题吗 أتسمح لي مجرد أن أقول شيئا 我现在可以说点话吗 我现在可以说点话吗 لا يسمح له أن ينام في المنتزه 他不可以在公园里睡觉 他不可以在公园里睡觉 لا يسمح له أن ينام في السيارة 他不可以在车里睡觉 他不可以在车里睡觉。 لا يسمح له أن ينام في محطة القطار. 他不可以在火车站睡觉。 他不可以在火车站睡觉。 أتسمح أن نجلس؟ 我们可以坐下吗？ 我们可以坐下吗？ أتسمح بقائمة الطعام؟ 我们可以看菜单吗？ 我们可以看菜单吗？ هل يجوز أن ندفع منفصلين؟ 我们可以分开付款吗？ 我们可以分开付款吗？